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 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之前，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 那我们呢，今天呢还是跟上一期的主题差不多哈，有很多这个快要毕业的学生群体，在这个就业呀、择业这样的方面有很多自己的问题还有迷茫，希望通过更之前的平台上得到一些解答，所以说我们就做了这个校园招聘季的特别节目。上一期有四个小伙伴提了自己的问题，这一期呢依然有四个小伙伴，我们将为他答疑解惑，还是上一期一样的嘉宾，非常资深的校园项目的负责人，来自 FESCO 崔毅老师。崔毅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崔毅。 第二位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更之前的制作人袁伟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依然是我们的吐槽代表诗吟。诗吟你好。 大家好，我是诗吟。 珊珊姐姐，先让我说两句吧。最近报告抽样调查了上万名正在求职或找到工作不久的英往届大学生，在人群画像方面，数据显示就业难这个群体主要为男性，学历主要为一般本科，他们找工作的目的地大多为一二线城市，但却主要来自于二三线城市。 听起来就是这个二三线城市长大的孩子，毕业之后，而且这个学历可能是二本这样的状况，想到一二线城市去找工作，去打拼，提升自己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level， 是这个意思哈。那其实，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觉得的，男生，然后二本，这个学历是不是的确有那么一点点高不成低不就呢？不用想这个名牌大学这么好的这个敲门砖，是不是怎么着可能得努努力变成一本，才有可能到一二线城市找一份好工作，真正的在那个城市立足呢？袁老师， 首先的话就是，据我了解啊，比如说这个北京的一些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包括一些企业，它可能在招聘的时候确实会对相关的学校、相关的专业有一些要求，它可能会就直接就具象了，我比如说只在八所学校相关专业来去招聘，那么其他的这个学校根本就不在我这个招聘范围 啊， 所以可能我在这个不管是人工筛选简历或者是机器筛选简历的时候，它可能会设定一个关键词，就把不符合要求的这些学校的学生们就直接筛选下去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北上广深它是一线城市嘛，如果你不一定非得要进入到这些这个顶级的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还有这个大企业的话，它也依然有很多这个创业公司啊，不妨去降低一下自己的这个标准啊，看看创业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岗位。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像珊珊刚才提到的，如果这个一本 可能是不那么名牌， 嗯， 那我是不是通过这个读一个研究生， 嗯， 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来去凿补一下自己的后面的这个学历？ 哎，我想问一下哈，这个调查报告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更这个深度的解读，或者更全面的报告？因为我觉得小兵给的这个数据，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周边的东西，很难做判断。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报告我之前也看过， 嗯， 我们来推测一下它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 嗯， 其实从我们接触到的比较多的企业需求来看哈，我们可以大概分析一下，就是企业呢现在如果我们把它分为需求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专业的技术类的岗位， 嗯， 另外呢一个是非专业性的，可以把它通用为一些泛商科可以常做的这样的岗位，偏文职类的这两类的。那对于技术类型的岗位来讲呢，大多数企业确实是会可能有这样的要求，比如说他希望985、211的学校， 嗯， 这个无可置疑，大家会觉得这样的学校他出来的学生的这种专业素养会更高一些， 嗯， 这个确实是实际情况。那对于非技术类型的这种岗位呢，也就是通用型的岗位，这种类型呢实话实说啊，可能女生做相对来讲的话会她的稳定性啊，以及她的这种包括对于待遇各方面的要求呢，可能又会比男生要低一些， 哦， 所以呢这样的岗位呢更多的是会被女生可能会做的多一些，所以呢又抢占了所谓的这种二本的这个男生的这个阵营。所以我觉得我从这个两个类型的岗位来讲的话，对于他的这个数据出来的结论是二本的男生作为工作难找，我觉得还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嗯， 这是从企业的那个角度来讲。但是呢二本的男生来讲，其实就业呢也可以去更多的强化他自身的一些实践经验，因为在我们从客户的接触过程当中呢，985、211的专业素养强，但是有些客户呢会有这样的一些抱怨，就是说这些学校的学生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眼高手低，或者是稳定性不强，所以其实我想给这个二本学校的同学呢一个定心丸，就是现在企业的职位描述当中呢，即便上他写着985、211这样的硬性要求，但随着我们跟客户的沟通，基本上他说这是一个 must 要求的很少， 嗯， 基本上都是一个加分这样都是一个 plus， 嗯， 所以大家呢看到这个的时候，不要说哎，人家写的985211你就被唬住了，就不去投这样的职位，哦，你这样自己就把自己的这个路给堵死了， 嗯， 从而呢去突出你自身的优势，像我之前提到的，不管是实习还是校内的这样的经验，去来弥补你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短板， 嗯， 学历上的短板。所以我觉得这个二本男生不要气馁，很多很多的机会。 嗯，哦，我现在明白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经过崔老师的解释，其实就是二本男生可能在一些自己更有优势的，比如说一些通用类的岗位上面输给了女生，在技术类岗位上输给了学历更高的人。但是我觉得崔老师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增强自己的实践经验，找到自己的那个长板去打败别人，对吧？ 对，而且呢更多的这个企业再去筛选或者是留用员工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是面试，它确实是第一环节，可能简历是第一个步骤， 嗯， 但是一旦我们成为这个漏网之鱼， 啊， 说我这个学历还有这个简历，可能并没有这个985、211这些同学们那么亮眼， 嗯， 但是一旦我们获得同样的这个实习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抓住，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年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媒体平台， 嗯， 虽然我的这个本科也是重点大学， 嗯， 但是相对来说一些更名牌的这些这个应届毕业生我并不那么耀眼，我们同一期的话差不多将近30个实习生 啊， 嗯，啊，对，就像崔老师刚才提到的，就很多单位他在用实习生的时候不再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可能你到那个岗位不管是有没有培训，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的去适应工作，你这个工作成果是直接拿过来就用的， 嗯， 在我们那个媒体平台是，就是我们采完了编写的稿子做出来的片子的话是直接可以播出的，当然可能不会打我们的名字，会打我们的这个带我们实习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名字， 嗯， 当时我会有一种这个学历自卑的这种心理，因为发现， 嗯， 哇大家都是好名牌啊，我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种自卑，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压力反倒是让我更踏实 更听话，我的执行力反倒是更强。确实在这些更名牌的这个同学，他选择的机会会比较多。可能在我们同时实习的时候，比如在一个月之内，很多一半的人都已经走了，就会觉得强度太大了。可能我要考这个雅思 GRE， 我要准备出国了。 嗯， 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强度太大，我想在这个继续深造，再读下书啊。所以就是靠他的压力，我就已经这个 PK 到啊很大一部分这个毕业生了啊。然后再靠着我这个踏实肯干啊听话，又赢得了这个老师和领导们的认可。所以在最后的那个二三十名的这一波实习生当中，我是唯一留存下来的。 哇 啊， 我觉得。你这个经验真的给了这个男生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例子和榜样。 对，比如说当时这个取盒饭，抬三脚架，这个 你这么瘦 啊，对，扛这个矿泉水，那这些活的话，可能特别名牌的这个同学们佼佼者，他会觉得特别不屑啊，我这么名牌，你凭什么让我去干这么 low 的活？而且大家有时候会抱怨说啊，这么大的一个媒体平台，用这个电脑为什么这么土？为什么没有我们的这个工位啊？我们的办公环境为什么这么差？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 还是要就是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是吧？ 对对对，因为最终的话，所有的这个工作单位，他最终留下来的，尤其是一个新人的话，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什么这个资源，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专业素养，我们能干的只能是这个沙僧，执行力， 吃苦耐劳， 听话啊。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听话、执行力强很容易做到啊，实际上并不是 很难。 对对对， 崔老师好像很有共鸣的样子，对袁老师提供的这个案例。 因为我们现在也接触到很多的这种实习的岗位，然后在我们跟 HR 的沟通过程当中，确实是发现就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你真正去做事情的时候，他的理论性可能很强，但他的动手能力或者是他的意愿未必如比如说二本的同学他脚踏实地踏踏实实愿吃苦愿耐劳，然后主动的去做事儿，因为其实像你说的还是一个意愿，你做任何事的你的所谓的这种意愿是最强的，它是一种驱动力，所以就是可能有这些学生会把他自己的位置摆得更端正一些，然后吃苦耐劳，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主动愿意去承担，该我做的不该我做的，然后都主动去做。只要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也会让大家赢得他的喜爱。比如说他特别愿意去帮助人，哎，大家都看在眼里。就算是这个，比如说到最后转正的时候，哎，可能旁边一些同事的一言两语的这种赞扬就成为你将来的一个加分项，所以这都是潜移默化的。所以二本的学生其实真的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多关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你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刚才那个我和崔老师都举了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案例，但是我也举一个这个泼冷水的一个案例啊，就比如说在我做这个创业公司的时候，我最先考虑的是可能我找一些这个二三线城市的这个三本二本开外的这些学校的这个应届毕业生，他可能更吃苦耐劳，因为他获得机会的这个几率可能要比这个985211的同学们要这个更少一些，但是经过这个实践，从2014年创业到现在呢，反倒是我们公司留存率比较高的，而且确实很有执行力的倒是一些这个名校毕业的，所以这个就经常会说你自己并不努力，但是会发现已经比你站得更高这个看得更远更深的一些人比你还拼， 就怕比你有才华的人比你还努力，是吧？ 对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些这高校也好，科研院所也好，或者一些顶级的大公司也好，它框定了一些学校一些专业，它就是更多的话，包括跟湘玉跟长虹之前的时候，它会降低它的筛选成本。我不能说这个二本或者是三线开外的这些城市没有人才，但是确实对于一个企业时间来说，对他来说时间和机会是他最大的成本。那你用什么来去让他迅速知道你是一个人才，不会浪费他的机会和时间呢？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双向的。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第一学历没有那么耀眼的话，那唯一可以去这个领域跳龙门的，可能就是我们实打实的去干活。如果说我第一学历还不怎么耀眼，然后我又希望别人去给我机会，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两位老师给的这个方向小小的系列的差别，比如说崔老师刚才提到的多热心一些，多乐于助人一些，多帮别人做一些事情， 别人会对你的人品有个加分，可能会更加信赖你。你就比如说我可能最近的确是在读俞敏洪的书，所以对他的例子印象很深刻，而且当年我入学的时候刚好是他来做那个开学典礼的校友演讲的啊，所以对他那个各种人生的经历比较了解。他是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开始特别乐于助人，他的寝室四年的水全是他打的，就帮同学打水，可能慢慢的也就是后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那么喜欢他的原因。田老师给的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工作本身的角度去考虑啊，是好好的听话，做一个执行力更强的员工。所以不管怎么样，哪怕是这个二本，然后很重要的不要有这种学历自卑的心理，去发掘你自己身上的特长，找你的长处，去认真的适应一份工作。那不禁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调查报告当初给出的是这个二本的男生可能找工作的时候会就业难，因为他跟一本男生或跟一本的这个学历 PK 是学历不够，但是跟二本的这个女生 PK 的时候，可能是二本的女生会占一些便宜，对吧？因为女生的执行力可能会更高一些。就这么看来好像女生的确很有优势吗？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好像作为一个女孩在职场上面还是会有很多问题 啊？确实就是很多很多单位啊，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应届毕业生的时候，他们实际更愿意选择男生。他们选择男生是什么原因呢？他觉得这个男生可能后劲会比较足，女生可能该比较早熟嘛，然后韧性还有执行力。 我的白眼都翻到天上了就是男生后劲比较足这句话好像听了好多好多年。就以前你小时候学习好的时候老师说哎呀这都是暂时的，男生后劲比较足，你别看你现在初一学习好，初三男生就改善，把耳朵翻到天上了。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特别具体的啊，说时间，比如说头三年的女生22、23岁刚毕业的时候，她可能男朋友或者婚姻还有这个家庭并没有成型，所以她可以把自己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发展上。但是一旦呢，女生很容易被另一半去影响，比如说她找一个渣男，她的情绪啊还有状态， 对， 有可能会被影响， 对 啊，还有就是包括城市，包括赛道的选择。我曾经遇到这个一个特别聪慧的一个女孩，在我看来她一定是遇到了一个渣男啊。那遇到了这个渣男之后呢，就是会影响她对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判断，他会深深的受到他另一半的这个影响，选择另外一个公司或者选择另外一个城市，是经常会遇到的。再说他一旦要这个结婚的话，女生经常会很小共举，就是这个在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陷入爱河的时候呢，他往往就是全身心的去投入， 就是陷入爱和走出爱的时候都不能好好工作，对吧？ 对的，他有的因为有的时候女人她就是会很情绪化， 对啊， 这是天生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即便是不受到这个情绪的这个摆布的很独立的很自强的这些女性，一旦她步入婚姻，然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确实要拿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去经营。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职业赛道上成功的女性实际并不多，但是最近几年因为我加入了另外一个很精英的一个女性组织，不做广告，但是我发现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女性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画像，就是她平衡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是全面去开花的，而不只局限于自己的一部分。 什么组织啊？真的，你发给我，我很想参加，因为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感性烦恼过重的人，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只要我一旦有一些感性的烦恼，我工作状态就会立刻变差的人。非常明显，我在很努力的调整，但是很难 啊。我们这个组织60%以上都是女博士 啊， 然后20%多是硕士 啊， 很少很少的一部分是本科，而且呢，普遍就是大家的这个在行业里面都很有话语权，这是我非常惊喜的看到，原来这个在70后和80后，这个珊珊会比较年轻一点，在我们这个组织当中，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优质的，然后比较全。全面的这些女性， 袁老师是不是跟本科的女生一个建议，就是去考硕士、考博士？ 没有没有，相反，我遇到就是说，我刚才提到我们这个组。 组织，就是他的一个学历，嗯，很多呢是在我工作之后 啊， 然后再慢慢去这个 做一个提升， 同时进行这个硕士啊博士的这种学历上的补充的， 嗯， 而很少一部分是一气呵成，我一直在高校， 嗯， 除非就是啊我们这个组织确实有一些学者，有一些这个科研的这些专家， 嗯， 是一气呵成一直在高校读啊，嗯，读啊读，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说我一边工作一边这个结婚生子的， 嗯， 实际我们差不多孩子都年龄相仿， 嗯， 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专注于事业专注于学习而去忽略到我这个婚姻还有这个学习上的这个深造， 嗯 啊，对，所以大家的话会比较这个有这个或者说牺牲精神， 嗯， 很多优秀的女性的话她不光很包容，而且她更有一种牺牲精神， 嗯， 而且在时间管理上这些精英女性我觉得 都做得很好，是吧， 比男性要更优质， 嗯 啊， 好吧，咱们这样，咱们是从这个男生的学历聊到了女生工作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很喜欢的六句话是稻盛和夫的六项精进，还挺适合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他给了六条这个行为准则。第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啊，第二，要谦虚不要骄傲，第三，要每天反省，第四，活着就要感谢，第五，积善行思利他，第六，对女生特别有用，忘却感性的烦恼。嗯，至少在学习和工作在自我精进上面是六条非常有用的准则，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个手机屏保换成这六句话经常看看，没准真的有用呢。咱们来听下一个小朋友什么样的烦恼哈，来帮他解决一下他的烦恼。诗音， 这个吧他不是一个小朋友，他依然是一个人群 啊， 就是还是刚才小兵举的那个报告里， 嗯， 那个报告我也看了，然后呢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在就业难的人群当中呢，单身的比例更大， 嗯， 单身人群占71%，对比来看， 就业难的人群当中是吧？ 对，就业难的人群当中，单身比例 超过 71%， 就业又难又单身， 所以相比较来看呢，就业比较顺利的人群，单身者只占50%，而且已经结婚的比例也达到了7%， 嗯， 所以说，现在这年头单身狗找工作都比较难了吗？ 嗯，就为什么单身的人群就业还更加困难，是不是啊？ 对对对，那样是不是意味着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就要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呢？ 啊，就是这个话题，就是我举一个例子，然后我要问崔老师， 嗯，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啊，举一个就是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嗯， 选择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电视台， 嗯， 啊，当时他就问我这个我很多啊，包括这个男朋友在哪个城市， 嗯， 啊，因为当时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是在那个离那个城市很近， 嗯， 所以这个这一点。成为这个电视台录用我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嗯， 他认为呢，女生可能会被另一半去影响。 嗯， 那我的另一半，在比较近的临近的一个城市，他觉得我的稳定性会比较好。 嗯， 啊，所以我就这个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困扰。我说这个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这是数据考量还是这个经验考？ 嗯， 啊。 嗯，其实你的这个点就是主要是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女性，她可能在你的这种情绪波动上，因为感情的原因，然后就是作为一些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导致影响工作。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女性，所以她如果这个问你这个问题的话，她我猜想她考察的基本上还是说，如果你的男朋友在外地相对比较远的地方的话，你有可能半年之后就陪着你的男朋友到外地去工作了，就放弃我这个工作，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咱们换过来想的话，如果他面试一个男生的话，他问这道题的可能性就不太大，因为一个男孩子然后女朋友在远一点的地方，他要过去找女朋友，这种几率是要比女朋友过去找男朋友几率大大减少的，所以考察官是衡量了这个岗位的稳定性。 嗯，其实是经验考量对吧，就按照普遍的经验来看，女生出现这样的状况还挺频繁的，很多的。 对，其实哈，可能有些比如在国外的话，会觉得比如说你婚姻状况啊，或者这些是个人隐私的问题，有些是不建议问的，但事实情况下问的还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他毕竟是基本上每一个岗位他都希望你至少做到2-3年左右的时间，包括将来应届生可能一般不会问，但是如果是在职的话他还问到，然后那个朋友谈了几年是不是要结婚啦，然后什么时候要小孩啊，这都是他们关注的，因为一怀孩子然后再加上产假得小2年的时间。 嗯， 在就业领域呢，就是 我要回溯一下就是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了，但是反倒是自我创业之后接触了很多创业者，然后也接触到一些这个基金还有投资人，他们会比较在意创业者还有他的团队他的婚姻情况，如果一个稳定然后幸福的这个婚姻状况的话，会给这个创业者及其团队做加分项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并不是这个逻辑导向，它其实是相互影响的，是双向的一个逻辑导向。刚才诗音说了，说是吧，说这个就业难的人群当中单身的比例更大，71%单身，然后但是就业比较顺利的人呢，单身只有50%的概率，已经结婚的比例只有7%。这个逻辑绝对不是因为你结了婚可能就好找工作了，或你有对象好找工作了，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稳定，所以你没有那么想去换工作。就不会就是很漂浮很动荡，有的人可能会单身，所以选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牵绊，他就会想，哎，那我就这个不顺我的心意，我就换一个吧，所以我就再换一个吧，他就可能会处在一种找工作的状态当中，或者是因为这种不稳定的心理，然后最后就导致自己是一个就业难的人群里的一个比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意味着学生最好在大学期间处对象，你要是想找对象呢，你就好好找，不要说我找对象是为了找工作，是不是？ 是的。还有就是这个这个找对象跟这个工作他有的时候也会有衡量，你不说我确实是老有另一半，但是另一半老换人，老换工作，他这个也是负分就要滚粗。你会发现一个男生或者女生老换另一半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很漂浮很不稳定说很不靠谱的一种印象。 就是稳定的这个家庭和生活，不管是创业还是工作，可能都对人生有一个这个镇静剂的作用。 对，而且有一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有的时候吧特别喜欢做这个家庭聚会，就在我跟我的这个女伴儿或者是这个男性朋友这个相处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组织家庭之间的这种聚会，我就通过他对他另一半还有他家庭的这种感觉，来对一个人做出一个完整的更加立体的一个判断，然后进而去判断我们之后的这个关系的亲密程度啊，或者是合作的这个深入程度。 崔老师，好像咱们今天正好三个都是女生哈，包括诗音，我们四个人都是女孩子，对于女性就业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崔老师好像也是频频的在点头。 其实我是特别认同袁老师说他的这种形式吧，其实确实是不管对男性就业还是女性就业来讲的话，他的这种一个家庭的稳定性来讲的话，会给他本身在这个职位上会有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也会传递到你自身以及你的团队以及你的上司，这种氛围是相互传递的。所以其实你的个人生活确实也是被你的领导要关注的。 是的，是的。比如说这个珊珊，珊珊的加分项实际就是珊珊的老公。我是见到过珊珊的这个另一半的。 对对对，我婚礼的时候杨老师去参加了。 所以就是珊珊自己本身很优秀，但是我会想她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很可爱很踏实， 特别靠谱，对不对？ 特别靠谱。对，就是所以珊珊的另一半是给这个珊珊带来正向的这种加分项的，包括这个诗音的另一半也是这种印象。 你是要把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婚恋状况都暴露一遍是不是？ 就是 袁老师的另一半也特别好。我们是四个特别幸福的人。就是感觉这个上半期节目被咱们生生聊成了女性专场。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们也调整一下，我们把这个女性的思维变成一个中性的思维，再来听两个小朋友的问题啊。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更之前继续聊一聊在校的学生会有哪些就业的迷茫呢。 喜欢我的喜欢，管你习不习惯，先拍照 P 图分享晚餐，还要秀下耳环，晒一晒美丽有人点赞，放肆一起作伴。 级的男生住在隔壁，只能远远观看，手里的课本还没读完，青春就要离散。下一个路口的下一站，能否不要转弯，初恋会变成别人的伴，有你们就会心安。我们的十八岁 I wanna say。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珊珊姐姐，国庆回来，我看见很多小伙伴都有了好的实习机会呢。 那你知道他们都是在哪儿找的实习吗？ 我在更值钱的微信、微博里面看到的，小伙伴们还在为好的实习机会发愁呢。快去更值钱官方微信回复实习。 FESCO 现在正在推出浮游直上民企实习计划，听说 FESCO 还陆续在北京高校举办 FESCO 职位你来第四届中外企业校园行活动呢，快点，晚了名额就被抢走了。 嘘，小兵快扶我起来，我也要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好工作。 珊珊姐姐，你已经正式参加工作，不能再找实习了，乖乖留下陪小兵吧，哈哈。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之前，我是珊珊，还是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啊 FESCO 校园项目负责人崔毅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崔毅。 更之前制作人袁伟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元。 我们的吐槽代表诗银，你好。 大家好，我是诗银。 好的，那咱们抓紧时间听一听今天还有哪两位同学要提出自己在校期间的一些困惑还有问题呢？下一位是谁呢？ 下一位呢是普通二本建筑大学的毕业学生。 嗯， 这位小伙伴呢大学的时候一直品学兼优，而且完成了实习以后呢他就有一个朋友， 嗯， 问他说有没有兴趣去中建某局某分公司 啊。 嗯， 就感觉是一个铁饭碗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薪资待遇都很不错。 嗯， 然后因为朋友呢是他该公司的内部员工，具有一定的内推资格，这位小伙伴呢一听啊福利待遇都不错，欣然同意，然后投递了简历。但是最后呢这个公司给他的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人事那边给的回复呢是公司只招收985211的学生，哪怕是实习生，就这个小伙伴再有能力都没有学历的这个敲门砖。 嗯， 所以这个小伙伴就特别苦恼，就是说不是能力比学历更加重要吗？那是不是现在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企业第一眼看的是学历，而且根本不在乎能力呢？对于这种有能力但是学历上却并不是特别高的小伙伴，老师能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一点点来说哈，我觉得最后咱们是把它直接确定的归为了有能力但是学历有点不足的小伙伴，这件事情有待论证吧。首先我觉得 是的 对吧，我们并不知道他就一定是一个有能力的哈。从刚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推荐，我觉得朋友推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他是朋友问了一嘴有没有兴趣去这个公司工作。特别逗的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朋友啊如果是这个公司的内部员工，他一定会知道人事的要求是只招收211和985的学生， 或者是说他 因为我知道啊，有一些这个人力资源部门，他会对收了多少的这个学生的简历会有一些考核指标，嗯，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一旦在我这个数量还不饱和的时候，没达标的时候呢，会通过各种手段， 对， 这个要来同学们的这个简历， 嗯， 然后在有简数字上达标的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这个筛选。 嗯，有可能会这样吗，崔老师？因为您做人力资源做了很久。 其实这种情况呢不是特别的常见，因为更多的企业还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所以简历量是一方面，但是最终的其实还是要看它的这个结果。我是在猜想，针对于这个案例来讲的话，有可能是这个职位目前有更合适的人选，或者是内推人员，现在这边的话给他一个说辞。 对，我也觉得是借口。就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是因为他朋友最开始推荐他的话，不可能用这种硬性的指标去卡他嘛。既然是朋友推荐，他也会知道一些就是基本的硬性的条件。如果一开始就说了说这个211985，朋友根本也不会去问他。但是既然问了，说明最开始是有资格的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最后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多数情况应该还是跟自身的条件有关系 啊，或者是公司内部的一些这个利益的平衡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当然，这个平衡的话，可能不是可以这个直截了当的去说明的。 这么说了之后，好吓人啊！一般情况下，内推是有道理可讲的，在我看来。崔老师您觉得呢，就是内推在很多公司里面是存在这么一个制度吗？就是什么样的员工可以推荐内推，内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标准，还有相关的这个流程，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现在内部推荐是各个公司在招聘方面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方式，甚至很多公司一些通用类型，我们可以说的俗一点，就是说要求不太高的岗位，他会尽可能的满足内推这个渠道，毕竟也是帮内部同事一个忙，所以各个公司现在基本上都有内部的这样的一些制度，但是对于外部来讲的话，他没有特别多的明确的门槛或者是要求，比如说哪些我是给内推的职位，哪些是给专门外面的职位，这个没有严格的要求，只要你符合我的要求，然后这个职位还是 open 还是可以去应聘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的，所以人事部一般大多也不会去选啊，这是哪个部门给我的，他就怎么怎么样，应该来不会，还是会从职位的这个需求的角度来去分析的。 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把这个想法太局限在这个小朋友的案例上面，我们还是去看看这个学历和能力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公司给他的回复是只招收211和985的，他觉得哎，我能力很好啊，啊，不是说这个学历不重要吗？为什么凭什么不收我呀？我觉得他真的一定要好好的修正一下这种愤愤不平的状态，就这种心态好像对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在我看来，首先就是我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别人可能考上了211985，他们的确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得到更多的机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后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情有异议，或者是对他觉得不公平。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尽最大的能力，尽最大的努力去拿你自己真实的能力，拿出一些这个事实说话。比如说我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做过什么样的实践，我是建筑专业的，我在学习期间做了什么，我哪些东西学得很好，你把这东西列出来，我也相信企业一定会看到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说只招收985211的这个学生，能是在这个企业经过这个筛选之后发现同样的两个人能力差不多， 对， 但是人家学历可能更好，那肯定我会选择更为名牌专业毕业的这些学生们。而且就是我拿这个东西，大家能力相仿，而且这个孩子的学历更好，那我肯定在内部去这个进行说明的时候，这个也更加有说服力。要不然凭什么说大家能力是一样的，我选择了一个非重点的，而把放弃了这个名牌大学的，我觉得完全从这个 不合理呀， 不合理 是 什么。 就跟你看你选女朋友一样，这个男生自己好好想一想，说哎，这个女孩要找男朋友，你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啊？好，认识了，你们俩同样体贴，那我是不是可能会选一个更帅的人呢？对吧？这都是一些综合的去衡量的标准。我觉得不要有这种不公平或者是愤愤不平的心态。但是在正常的招聘流程过程当中，崔老师的确有这种最后发现那个学历可能会没有那么好的，最后反而赢了那个学历特别好的人的状况吗？ 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企业考察来讲的话，学历和能力这两方的话，它要并重，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并重去考察。那就比如说这个学生哈，他现在咱们先姑且不看他自己是不是自认为能力，咱们假设他能力确实还是不错的，就是因为他现在学历认为是他的一个短板，那其实 一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在某种情境下是可以相互去转变的、嗯、所以他就要突出他的这个能力的优势，以及他的这种实践各方面的这种优势和能力、嗯、甚至其实有可能比如说在将来他在企业的笔试过程当中有可能比985211的考的还出色、 嗯、 那是由于你专业基本功过硬，这个呢是实实在在的去体现出你的能力强，然后包括呢如果再加上你的一些实习方面的经验的话，然后还有很多企业给你的推荐信，我觉得其实这是你很好的一些敲门砖了，你需要去证明你的这个能力可能甚至高于你的学历。 嗯，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退一步， 嗯 啊、因为我记得前天我在跟几个这个好闺蜜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提到了、嗯、我这个闺蜜呢现在就是在部委里面、嗯、啊也不错，已经是正处级了、 嗯、 虽然很年轻、嗯、她现在说啊她的研究生同班同学可能第一学历并不是政法大学毕业的， 嗯， 所以在他们同时报考这个部委的时候，她的同班同学被筛选下去了而录用她， 嗯 啊，所以她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虽然是正处级她觉得也很好，但她另外一个被筛选下去的同学呢因为第一学历的这个没有竞争力，她进到律所， 嗯， 当时呢是头几年是比较苦的，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做到律所的合伙人、 嗯、 所以你知道现在这个做律师很有钱的、 啊、 所以他们从这个财富以及资源辐射上已经有明显的这个差距了 啊、 嗯、 就不要以这个一时的成败和得失去衡量以后的可能性，是吧？不要衡量最终的结果，因为人生不是你能够预测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呢比如说第一学历不好，如果你认为它很重要那就尽量去弥补它啊。但是如果说科研院所和这个高校啊它就是要求这个第一学历的、嗯、那你不妨说这个地方我进不去，退而求其次我去进到这些对第一学历要求不那么高的地方、嗯、 其实也不见得说退而求其次、嗯、就是选那个更适合自己的平台。 是的是的是的、哦、就是有些地方的话他认为这样的话会更节省自己的这个筛选成本、嗯、那既然规定在那儿你是没有办法去越过去、嗯、 那对于这个小朋友啊，二本建筑大学毕业的小新，首先我们还是要讲学历的确很重要，可是学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学历这件事情和工作的关系呢？两位老师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思考还有总结？ 比如说我现在啊、嗯、还是确实我会发现跟一些高学历的、 嗯、 我身边的很多高学历的人我们在很多认知上能迅速的去达成一致、 嗯、 但是也有很多比如说一本这个第一学历不是那么好的、 嗯、 但反倒也进入到这个很好的一个圈层，当然这是通过后天的这个努力的、 嗯、 但是我们还说这个投入时间比吧，那跟这些高学历的人再去接触、 嗯、 确实会让我们省时省力省心、嗯、啊，会降低我们很多这个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但自己还是要去评估你自己到底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嗯、 如果觉得这个学历对我来说这个如鲠在喉像头 一根刺 一样，那你就尽量去弥补它。 对， 但如果说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定义自己的能力， 嗯 啊，你认为自己能力强是你这个在专业学术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嗯， 还是说做过什么爆款的这种产品， 嗯， 对于能力的衡量它有很多很多标准，因为我知道很多、嗯、比如说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创始人他叫李想， 嗯 啊，他实际这个好像也辍学了，也没有读什么名牌大学。 是的， 他依然这在自己的 比尔盖茨也辍学，然后最后还被邀请了这个优秀校友回去演讲。 对的对的，所以就我觉得对于人生还有对待能力这个定义要很宽泛、嗯、但是呢千万不要这个自我认知过于高、 嗯、 他在没有任何验证的这个基础上认为自己能力很强。 对， 尤其是刚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的啊、哦，我还是说就是绝大多数我见到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在专业领域真的没有那么强，或者是他自己在学校里的可能混得不错，比如说校园十大歌手，但是你拿到社会上这个市场来去衡量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 因为优秀的人真的很多， 是 总会发现比你强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就要自己这个脚踏实地、嗯、啊，更加诚恳更加踏实， 嗯 啊，来去正视自己，来去付出， 嗯。 那这个学历呢，还是说不是为了学历而学历， 嗯、 而是为了跟你将来，你从你自我认知上，包括你将来的职业发展上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哪怕你的目的是，比如说拓展人脉啊，那你想去读个 MBA，、 嗯、 这一定要是有目标性的，而不仅仅是说，哎呀，我现在工作也没有找到，然后我先去读一个研究生吧。反正至于专业什么的，我现在都没有太想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不建议的，反而这样的话还不如真的是踏踏实实再去实践一下，真正找到对于你将来能够走得更远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学历很好，但是给人的感觉很不踏实，然后这个很拉低自己所在学校， 给学校抹黑了。 是的，他根本就不应该是这个学校的存在。会让人觉得他极其浮夸，他所有的这个学习，他的这个学历都是给自己充门面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料。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很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在意学历，因为年轻的时候你人生的阅历太少了，只有学历可以去考量，然后随着你这个人生经验的丰富，你会发现学历只是你的一个第一步起跳的那块板，以后全是要靠你自己真实的努力，去靠你吸收的所有的东西去慢慢补充你这个人的一些内容的。那如果起跳的板高一些，你可能会跳得轻松一些，那起跳的板低一些，就需要你跳得努力一些。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再来听最后一个同学的问题啊，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跟老师们请教。 最后这一个小伙伴啊，他叫小强，他是我的同学。其实说起来这个小伙伴我都替他着急。 为什么呢？ 他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 啊， 但是他能力非常强，是我们大家伙有目共睹的。他之前呢有两段实习，然后他的实习呢就是这两个公司呢也都非常好。他在这个公司呢实习的成果也都非常不错。但是呢在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企业来我们学校进行了校招，然后他觉得这个机会他应该去试一下。但是呢名额依然只有一个 啊， 这个名额呢就是由导员推荐直接内定了我们班的班长 啊。 他觉得不该内定，他觉得面试的资格是要给的，然后再一个是能力来讲，无论是简历上的成果，或者说是能力，还有 学习成绩， 对，还有学习成绩 都比班长强，是这意思吧？ 他觉得自己的综合素质也比班长强，唯一一点不好就是他实在是沉默寡言，就是不是特别爱表现自己，就是特别沉默寡言的一个人，但是他特别踏实肯干的。对对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所以他觉得可能自己只是和其他人没有处好关系啊，班长可能是太擅长这些了，得到了这个机会，他会这样想是吗？ 对，他只是不是特别适合跟导员这一类的老师打交道。 那可怎么办呀？我这话我没什么立场，因为我就是那种特别会跟人打交道的人。这个话题我参与的话，多少显得有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必要的能力啊。 对，所以他这是他的一个短板，但是他觉得就是班长抢了他这个内定的这个。抢了这个内定的这个名额，那么他就在想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能就是起码能让他有一个面试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他非常大的企业他又说不上话，对吧？ 不要执着啦， 就觉得这件事情 人家都已经内定了，人家不要内定，人家内定了，人家都定了， 而且咱们觉得定了这个班长其实也挺合适的。 对、 啊、甚至比他合适， 得看什么类型的公司吧。 我严重认同，因为就是他说这个沉默寡言，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职场当中，就是我记得我在这个刚开始做这个更值钱项目之前，我问了一下华夏银行的一位这个高管，我说你们在看重员工的这个新人，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的话，会看重哪几个能力？首先要听得明白，说得明白，写得明白。那他如果沉默寡言的话，我怎么认定他可以说得明白，是吧？他如果说得不明白的话，他怎么能写明白干明白？所以他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也不会选择这种所谓的沉默寡言，然后用很长的时间来证明他是肯干的。那对我来说，我的这个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他可能就是不太会跟别人 social。不太会社交，应该是这样 他可能将来的岗位上会比较适合那种独立工作，承担一个项目，或者是案头的也好。如果他学计算机的，比如做开发工程师、程序员，但是一旦涉及到这种团队要配合，或者是跨部门的要配合，这个就是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了。 我说职场上的这个沟通能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之前邀请展鹏来做产品经理，我们会涉及到比如说产品经理的话跟很多的这个技术岗位来去沟通，或者是技术岗位来去吐槽产品经理，实际就即使我们看到的很精深的相对来说沟通的这个时间沟通的机会并不多的这么一些岗位，它依然需要沟通因为有的时候职场之间的这种这个资源的这个获取然后还有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它就是取决于沟通的。就是因为我身边的这个女性伙伴比较多他们有的就是在科研院所这个做科学家的，但是 他经常我们在一起这个吐槽的时候，他也会说说这个、同样的这个同样的这大家这个研究成果还有这个学历各方面都差不多的时候，确实那些这比较善于打交道的人会更加容易的获得这个领导的青睐和资源的获取。 因为领导除了是领导，领导也是人嘛，他总希望这个人是跟他好好说话的吧。 是的，尤其是在一个这个精英比较扎堆的地方，那我当然是要更加的这个被动的去获取一些信息。你如果说我作为一个领导本身已经很忙了，我还要主动的去跟你去沟通的话，那我别说他了，就在我们这样一个公司的话，我是很希望说一周跟大家沟通一次的，但是真心没有这个时间。那如果说有哪些人主动去跟我沟通了啊，那我就知道这个他都完成了哪些、那当然在我这个 脑子清楚觉得 对，在这个整个这个评价体系当中，我肯定会第一个就把它想出来了。那可能那些沉默寡言的然后默默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我只能说对不起，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跟你主动沟通，去向你去了解工作。还有就是他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他自己认为他很优秀，但是他的跟他的辅导员关系处理不好的话，本身他能力就有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咱们聊的基本上都是这他为什么进不了这个辅导员的眼，而不是说他夺回这个职位，这个职位他就别夺了。 我们不说在这个企业的这个竞争啊，就在学校内部的竞争，就仅限于这个学校的内部场域的竞争。你在辅导员的这个眼界里都没有你的存在的话，你再想说放眼社会这种竞争的话，我觉得还自认为自己能力很强，他的能力强的认知的标准有待去考察。而且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是属于跟辅导员关系特别好的那种学生，就至今保持非常好的关系。我觉得绝大多数这个高校的这个辅导员们至少一些名校的吧这个辅导员还是蛮公平公正的，而且真的这个 是的 是非常好的，会竭尽全力的去， 他不会只对一个人好的， 是的他会竭尽全力的为同学们去争取一些这个特别优质的这些就业机会，把自己认为品学兼优的一些学生去推荐给这个优秀的这个企业。我们说这些辅导员有没有推荐权，答案是一定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种例子，都是因为得到了这个老师的推荐而获得了一份非常优质的这个工作答案是一定的所以的话，这个同学要思考一下，你认为自己的这个品学兼优为什么入不了辅导员的眼是你的问题还是辅导员的问题是所有的同学都认为说这个老师或者辅导员有问题吗还是只有你一个人认为当然我确实我也遇到过那种就大家都说这个老师不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面去看的，但我相信绝大多数老师绝大多数辅导员都是非常可爱的可敬的 会来事儿的确还是挺重要的，而且他刚才说的这个辅导员很多时候呢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会选择他觉得能力比较优秀的同学去做一些这个偏向，而且虽然这个刚才案例当中用了两个字叫内定，听起来好像有很多黑幕，人家肯定不是直接内定，辅导员绝对不会有这个替这个企业做决定的权利，他一定是内推，我帮你推荐了然后企业觉得哎挺合适啊那我们就定他吧，是吧，说明这个班长本身就是符合这个企业的要求的，也希望这位同学不要再抱怨吧不要再愤愤不平了，是不是啊，那他应该怎么去选择自己的职业呢，首先就还是不要再执着这件事情了，对吧， 从刚才这位同学对他的描述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学习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学习应该在班上比较突出现在呢就是在与人沟通上自我呢还没有认知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他首先第一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定位一个自我认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话，然后通过一些这个参与活动也好啊，或者主动的多和别人去进行沟通这样的方式呢来去突破自我因为他要先知道他自己是不足，然后在这方面的话他再去做一些功课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是应该在自我突破自我提升上 好像我觉得在高校的学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对自己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对未来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划，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迷茫，年轻人的通病就是迷茫。那今天节目其实也来到了尾声，两位老师再分别给这些年轻人一些建议吧，怎么在迷茫的这个校园时光里面进行一些规划和思考，进行一些选择呢？ 我觉得哈，现在因为学生已经不仅仅是到大四的时候才开始选择就业这件事了，这件事情已经甚至从他迈进校园的第一天，可能就在他周围就在有人慢慢跟他灌输着这些，就像比如我们就业指导中心也在做很多的课程培训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生呢，他现在要有认知，就是学习能力是一方面，他的实践能力这些，还有与人沟通的这些软性的东西，都是在他大学四年里面要时时刻刻打着精神要去要自我提升的。所以他通过的方式呢，可以是校内的活动，或者是校外的实习，甚至是在哪怕在社会上做一些公益活动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让他更全面的这个认识校园，认识这个社会，然后将来呢有机会走入到企业里面去认识这个企业。这个呢，就是不要仅仅等到最后大三下半学期或大四才去做，从一开始呢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计划，提前的规划。 我觉得我讲一个故事来作为收尾吧，就是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讲的这个故事。实际我们在不光是毕业，不光是高考，还有就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迷茫啊。我那个朋友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一头驴和它的主人，这个驴掉到了坑里，然后它的主人说反正你也爬不出来，那我让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归宿，不要让其他动物把你吃掉，我给你用土给埋了吧。然后因为求生的这个本能，他这个主人每放下的土的话，这个驴都狠命的狠命的再去跺脚。到最后的话，他靠脚下的这个沙子，他就跳出那个坑了。所以当我们遇到迷茫的时候，你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生存它是一个本能，那就把自己的所有的迷茫，所有的苦一脚一脚踩夯实了，把这些苦难当做你的阶梯，让你到达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当生活向你扔石头的时候，就把这些石头当成你起跳的基石， 踩在脚下。 真励志，袁老师太励志了。好吧，也希望就是在高校里还在迷茫的小伙伴啊，可以通过这期节目找到一些正能量，好好的去帮助你们走出迷茫，找到人生的一个方向。 听了本期的节目，我发现有很多对自身学历不满意的小伙伴，小兵在这里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福利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届人工智能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研究生了，小兵就是人工智能哟。如果你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说不定就能研究出一个像小兵这么聪明的机器人呢。在更值钱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人工智能了解更多报名信息，小兵在这儿等着你。 那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谢谢崔老师、严老师，谢谢诗言， 谢谢。 好吧，那就是今天更值钱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